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对对联啊，有规矩，讲究的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云对月，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古木对苍松。你比方说，我上联俩字儿，笔筒，这下联呢就得对剑囊。哎，笔筒是文的，剑囊是武的。对对联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些有趣的对联啊，常常是妙趣横生，回味无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啊，有很多趣味的对联故事，很有意思。而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一家呢，对写对联也特别感兴趣。他们不仅精通这些历史对联知识，对对子也是非常的有水平。 欢欢，你这学对对联呢，咱也练练呗。 妈，我可是我们班上的小才子，连老师都夸我呢，没有对不上的。 呵，还真没看出来。我给你说一带典故的啊，黑白难分，叫我怎知南北。 这个我可知道，青黄不接，向你借点东西。这个老师给我们讲过，还有一个故事呢。 嗯，你还记得挺清楚，那说说这故事呗，我听听是怎么回事。 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说古代有一位富秀才与一位穷秀才是朋友。一天，富秀才晚上到院中散步，外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于是随口吟出上联：黑白难分，叫我怎知南北。但却怎么也想不出下联了。 嗯，没错，这个上联啊看着简单，实际上却很难。黑白难分，这黑白是颜色呀，叫我怎知南北，这南北是方位，却说出了一个场景，很有意思。 对呀，就在这个时候啊，穷秀才前来敲门，说道：青黄不接，向你借点东西。富秀才一听，忙说：这个好说，你先把我的上联对出来。说完，穷秀才说：小弟进门时不是对出来了吗？富秀才一想，果然是这样的，于是乐得哈哈大笑。 行啊儿子，这故事讲得够清楚的，那我考考你下面这个对子，不知道你记忆力如何。这回的简单哈，羊肉 啊，这个呀简单，我给您对萝卜。 对得上吗？ 羊肉汆萝卜焖米饭，您做的这个我最爱吃了。 瞧你馋的。再听我这个啊，绸缎 萝卜。 我这是绸缎，你也对萝卜 啊？绸缎包萝卜 啊？没听说过，我那是穿的绸子和缎子。 是啊，我说的也是穿的，绫罗绸缎的罗，呢绒布匹的布，萝卜。 哦，萝卜，听不出来就是萝卜了。再来听这个啊，钟鼓 萝卜 啊？我说的是敲的钟，打的鼓。 我是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行了行了，你再听这个 萝卜。 我还没说呢， 我先说些搁着， 急性子。听着，马牙枣 大萝卜。 那我这仨字儿的， 我这也仨字儿，大萝卜。 我要四个字儿呢，你好大萝卜。我五个字儿，你好大个萝卜。你这筐萝卜全卖给我了。 您这是相声里的词，我早就会背了，我呀是逗着您玩的。 嘿，这臭小子。 嘿，这欢欢挺可爱的啊，都能背相声里的词儿了。其实呢，这相声里有关对对子的段子也非常多。咱们从老一辈的相声大师开始听，马三立呢就说过一个写对子，这是他自己创作的段子，而且呢里头还把自己的名字做成了对子，非常的独特有意思。时间有点长，咱们听最精彩的。 你叫你出去，我给你编个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你说吧。 我说个呀题目 啊， 你要写成对子来，算你成。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讲不讲 啊？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怎么样？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我就有一毛钱。 我惨，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你倒听话。你给服务员写幅对。 服务员也行。 行， 你听这上联 啊，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哎， 横批 啊，喜报三元。 又是老词儿。 哎，这 喜报三元。 对了， 有点老头子。 得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这么个喜报 三元。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查。 啊，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啊， 现在男士 啊， 食品一条街。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您给写不对。 行啊， 所以 听着，先行，听着上联。 哎， 食品一条街。 哎，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哎，下联， 家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嘿，横批啊 ，福在眼前。 福在眼前， 你口头福嘛，你口福就在眼前。 哦，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叫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哎， 意在健康。 那地铁修好了。 地铁。 哎， 地铁 西站到大营门， 行吧？ 你瞧这多好。 地铁呀。 啊， 听这上联 啊，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哎，下联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啊。 啊，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哎，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下联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对，离着钢铁不 近。对呀、啊。 横批 啊。 啊， 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吉祥话，听 听。四季平安。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的。 对了，四季平安 啊。怎么？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哎， 四季平安。 啊。 嗯。哎，看这个。 一个海河公园写胡同。 海河 啊。 海河公园， 哎， 听这上联 啊，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嘿，横批， 福如东海。 好嘛，福如东海，长有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哎， 怎么样？ 你给这个喷泉。写胡同 广场 啊， 行了， 喷泉 啊，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嘿，下联，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好，横批。 横批啊， 吉祥话。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好，风调雨顺。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哦，爱看喷泉。 不是搞对象的。 哦，搞对象的。 哎，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好嘛， 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你看 那。我没少广场那儿溜达。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啊。 我不是看着我气，我爱，我爱看。 爱看那。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英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嗯，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张老，我再给您改一个。 什么？ 您给剧场写 的。剧场 啊。剧场。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就这个。 行啊，听上联。 啊。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哎，对，全有。 啊。 下联，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哎，横批。 横批啊，天下太平。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李阳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哎， 天下太平， 哎，观众们安全， 哎， 你给观众写副对，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吧？ 哎，你提观众， 哎，这考虑考虑啊，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别忙别忙，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哎。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对，心里痛快。 哎， 下联 听相声益寿延年， 嘿，横批， 横批啊，合家欢乐。 怎么合家欢乐？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哎， 合家欢乐。 对对， 你看， 嗯，你给你写副作， 嗯， 你 我， 哎。 我 哎， 我自己来个对子。 对，给你自己来副对。 嗯， 我看你怎么写。 等忙等着 啊，没词。 自己对子啊。 哎， 弟兄十二我行七， 下联。 推倒四六二十一。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哎，乱七带八糟。 这就我 啊， 弟兄十二我行七。 怎么讲？ 子丑寅卯辰巳午 啊， 午马 啊。 弟兄十二我行七， 哦，五马 哎哎，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啊，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嗯， 马三立。 你呀，啊，横批， 横批啊， 嗯， 横批是 嗯， 长寿健康。 这不该的，长寿健康，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了半拉了， 嗨，这么大的事， 哎，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个，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给你写不动那更行了 啊， 给你再来个对子， 哎，等等一等， 局长，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什么题目？ 相声为题。 相声， 哎，俩字， 相声为题， 哎，上联带个相声， 相声 下联带个声字， 哎，可以，局长，上联啊， 哎，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下联，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你这，横批说这一句话， 金花， 我听着。 横批呀， 啊，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楼甭楼。 你在家？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啊， 不成， 你楼啊？ 我不住楼。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平房 啊，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我说你不， 我不住平房，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对， 你呀， 啊，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你不在屋坐，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我不在院， 屋里呢？ 啊，屋里满院 出。你出去？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哎，我哪儿待着？ 你得有个地方啊。 哎，当然有地儿啊。 你说 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嗯。 我呀、啊。 嗯。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哎， 横批有了。 什么？ 随珠拱门。 哇！ 有意思，您听啊，这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写对子里还真是很有知识。对对子，我可从相声里学到了不少。 欢欢，我可听见刚才你跟你妈背相声台词儿来着，怎么着？你要到那学校表演相声？ 哪儿啊？我们那儿对对子呢。可妈妈给我整相声里的对子，我当然也得拿相声里的对子逗着她玩啊。 哦，对对子啊。那可是我的强项，跟你说一个绝对吧，肯定你对不出来。听好了啊，说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嗨，就这个呀，这个我可知道。上联是清朝皇帝乾隆所作，下联是纪晓岚即兴所对。纪晓岚对的下联是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行啊，欢欢，这你都知道。 其实啊，我觉得纪晓岚所对下联并不太好，有些俗气。 俗气？那你还有更好的？ 那当然了，您听好了啊，说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 嘿，还真不错啊，还果然是儒雅了不少。看来啊，我供你读书真是有所收获。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小时候拿您当马，骑大马的感觉好美好美呀、 啊！臭小子，哎，我可是望子成龙啊，你怎么能拿我当马骑呢？ 哎，这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子将复作马，复愿子成龙。怎么样，我有才吧？ 还真是有点小聪明。哎，再给你出一个啊，听好了啊，这上联是。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考考都愁。 那我就给您对下联，抄语文，抄数学，抄英语，抄抄就过。 啊，作弊呀、啊、 这欢欢呀、啊、虽然有点小聪明，可这作弊太不应该了。对对子开开心心可以，考试可千万不能这样啊，这是有关人品诚信的问题。好了，下边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和对对子有关的相声，马季郭启如何说的对春联的片段。 你说什么我就对什么。 哦，是这么说？ 那是啊。 我要说南我对北，我要说东 我对西， 我说上 我对下。 您听这个， 您说。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我说你怎么都给占上了？ 这叫抻了抻了你。 哦，抻了抻了我。 哎， 好，你听这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哎，你这对得上吗？ 对得上啊。 我是北雁南飞， 我这是前车后辙， 双翅东西， 两轮左右 分上下 走高低。 嗯， 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随不中不远矣。 是，你就甭穷拽了。 怎么样，高老师，这叫对你客气，懂不懂？ 客气。 哎， 那您甭客气了啊。您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 哦，听下联 说， 林内竹笋，嘴尖舌巧，腹中空。 哎，行啊 行啊，你只要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怎么？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 哎， 好大的口气呀、啊！ 口气呀、啊！ 那好了，你听这个。二元断木在森林，小猴子也来对句。 听这下联 说， 一马失足淤泥内，老畜生怎样出题？ 我这出题我是老畜生啊。 我这儿对句我是小猴子啊。 哎呀，不吃亏啊。 不吃亏干嘛？ 你来听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个列国典。 还有这么一个典呢？ 哎，在这个孔夫子啊，周游列国，有这么一天呢，走在半路途中啊，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没有地方藏，没有地方躲，可巧在道旁有一棵树，这棵树啊有这么个窟窿，它里头是空的。孔子一看，在这空树里头可能藏一藏，躲一躲，可能避一避雨，这叫空树藏孔。 孔进空树呢？ 孔子进了空树了。孔进空树， 空树孔， 空树里头有孔子，空树孔， 孔出空树， 雨过天晴，孔子打空树出来了，孔出空树， 空树空， 空树里头就没有孔子了，叫空树空。这 这个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我差点憋死。 你听这下联， 你来。 肉霸大断花啦，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呵，我你这都什么呀？ 你那什么呀？ 我这是孔子之典， 我这是本人实事。 你那够多少字啊？ 你那多少字啊？ 我这十八言， 咱们数数吧。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十八言。 你呢？ 我这也十八言呢。 我听你那够三十多字了。 你数着。 来， 肉霸大断化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子子子， 也十八个字啊！你这怎么讲？ 那年北京打仗 啊， 我正在炕上睡觉呢。 哦， 就听肉飞了个枪子儿， 吧嗒 撞墙上了，吧嗒 咣 撂我们院一炮弹，咣 哗啦 房塌了，哗啦 扑腾腾 我由炕上掉下了，扑腾腾 哎呦呦 割了我腰了，哎呦呦 补补补 一疼我放仨屁， 滋滋滋 压死仨耗子。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接着跟您说对对子的话题。其实啊，刚才小何和欢欢对的那个对子也是有典故的。古时候啊，有个孩子名叫甄广才，出身的贫苦家庭，家里穷，祖辈都是务农的。甄广才呢，从小博览群书，八岁那年呀，到城里参加乡试。应试的那天呢，下着毛毛雨，他爸爸呢背着他进考场。这在场的主管监考官看见了，以为是来看热闹的了，叫人呢把他们俩轰出去。他爸爸就解释了：“大人，我是送儿子来应考的，不是看热闹的。”这主考官朝他们俩扫了一眼，嘿。子把父当马，成何体统？哎，这不是训他们俩的吗？没想到啊，这甄广才接的也快。父望子成龙，理所当然。您听听，整个一个对子上下联儿。哎，要说这人有才啊，肯定是让人刮目相看。下面这位歌手啊，也挺有才的，不光是歌手，人家什么作词、作曲、编曲、演奏、录音、制作、混录。都在一块堆，都是人家一人干的。吉隆演唱的这首《大风歌》送给您，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 黄花车诗经多未央，尘沙起红门桥北望，